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再不是你慢慢成就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 关怀，谢谢你给我的温柔，伴我度过那个年代，谢谢你给我的爱，今生今世我不忘怀，谢谢你给我的温柔，伴我度过那个年代。忘怀，谢谢你

要霸占你的命。超出前面的泪，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伤痛粉身碎骨的滋味。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多想用是对的全世界，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你。